些伤悲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 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肆 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欢迎在微博上找到我，经典九六九龙野，跟我一起聊一聊今天过得怎么样。有人说生气和失望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生气可能只是想被爱的人哄一哄，但是失望却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了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感受，会下意识地拒绝所有的东西。感情当中最怕的事情可能就是忽然间变得理性了，这多半就是一种失望，说明曾经爱到骨子里的人却变得再也没有办法影响你的心情了，换句话说，你不是那么在乎了。 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爱。 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，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。你温柔的慈悲，让我不知该 今天看了一部短片，叫做《在街上偶遇前任》，说的是两个人相爱的人，却因为不敢敞开心扉，最后误解了对方的真实感受。很多时候，错过比失去更遗憾吧。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某一个人很好，但却再也没有可能了。 不 不知道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一线城市容不下肉体，三四线城市容不下灵魂。反映的是很多年轻人的心理画像，二线城市抢人大战，正是瞄准发展机遇和生活成本的性价比。人才是城市的未来，每一代年轻人都在用脚投票。一座能留人的城市，总会给青年更好的发展环境。既要有理想，也要有面包，奋斗才不会摇晃。不知道你的内心是踏实还是动荡，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人，总归是幸福的。 顶着几级风的穿梭，骗人的季节，在初春的雨后，想用专属你的荒城，花该慎重，很熟悉的车别躁动，有人会被平庸变得心术不正，知道失措还可以冲动，多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，某些情绪让人幻想却担心失控，谁在诉说歌颂这时代的忧愁，等待的干涸像被残酷割舍，并不属于我的荒城，我该慎重，悲伤的天空太躁动，执迷的结果只是我的阴谋，如此怯懦怎么给承诺，多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，某些情绪让人欢笑，让我知道北 些难以忘记的画面，属于我们的这些那些都变得好浅，答应自己多少遍，封锁了就不再翻越。那些曾经心动的瞬间，我们一起看着太阳升起的海边，你却忽然之间离我好远，留下多余的夏天。爱情消失的夏天，我们浪费多少时间虚构着若有似无的暧昧，写下未完的诗篇。当爱情消失的瞬间，你的微笑依然新鲜，就算回忆沉默在地平线，我会在心中回味一遍一遍。 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，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生活。吃美味泰餐，住奢华酒店，为大象洗澡，做泰式 SPA， 面朝安达曼海，

线，前途漫漫任我闯，幸亏还有你在身旁。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，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，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，累也不说累。 不知道你平常是几点钟睡觉的？据科学调查说，午夜的12点半是人最应该入睡的时间底线，但事实上真正失眠过的人见到这个时间可能会觉得小儿科吧，失眠到3、4点都是有的。所以你踩到了应该入睡的时间底线了吗？你一般又是几点钟睡的呢？ 失去了前方的女人， 看到毛姆的一段话挺轻描淡写的，但细想起来让人有一点点绝望。生活中就是有这样的事，你接连几个月每天都会碰到一个人，于是你跟他的关系就变得十分亲密起来。你当时甚至会想，没有了这个人还不知道要怎么生活了。随后两个人分开了，但一切还是按先前的格局进行着。你原先认为一刻也离不开的伙伴，此刻却变得可有可无。日复一日，久而久之，你甚至连想都不再想他了。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很健忘，也很无情。 Now